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六月四号的夜晚，开节目之前听只歌先。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在世要学懂坚强，世界就是这样，风雨欲来，螳臂照样去挡，不要害怕，还有路长。 命运可不可以自己决定？1989年，有一班希望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最后付上沉重的代价。我讲的是今晚建筑二带大家去的城市布加勒斯特。 长江写黄河唱，会有一天归正常，人间苦梦未央，我们仍然是这样，若天有情，若有神仙肯聆听，只求命运让我自己决定。 这首歌是香港的一个剧团，叫做演戏家族，它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原创音乐剧，叫做《遇上1941的女孩》，可能大家都会听过。而这首《梦未央》就是剧入面的其中一首歌，既呼应今晚的这个日子，而今晚这个日子亦都跟我们想讲的城市是很有关系。布加勒斯特呢，在1989年亦都发生了一件事件，不过不同的呢，就是事件的发展同埋最后的结果了。咁呢个留返一阵慢慢再同大家讲啦。 正话听你首歌之后呢，我就觉得同今日讲嘅所有嘅内容呢都可以联想关系添。讲到呢啲咁嘅小地方呢，喺种种嘅强权之下呢，点样去面对自己。都希望呢有一个命运有自己决定。 如果二十世纪末呢，我觉得最影响全世界政局呢，1989年一定系其中一个好关键嘅一年囉。咁当年大家都记得啦，成个东欧变天嘛。即係除咗波蘭開始搞獨立之後啦，跟住有柏林圍牆嘅倒冧啦，跟住呢延伸到成個東歐呢嘅共產政權去瓦解啦。 係啦，跟住蘇聯好快就解體啦。 係啦，所以我覺得嗰一年呢真係好關鍵性，亦都同我哋今日講嘅羅馬尼亞嘅首都布加勒斯特呢嘅命運轉變亦都好大嘅關聯性。 嗱，羅馬尼亞呢我就冇去過啦，所以呢就唔係太熟悉嘅。咁但係呢我哋都知道佢曾經亦都係共產主義嘅國家啦。咁如果大家而家上翻去我哋嘅网站啦 ，rthk.hk 咧，咁喺第五台节目建筑二入面咧，一 click 入去就会见。 見到今集啊，就見到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呢一個城市嘅一張圖片啦，亦都係仙奴咧帶俾我哋嘅一張相片啊！哇，一個非常之宏偉嘅建築物。資料上面所講咧，佢都真係巴閉啊！佢係全球最大嘅國會建築啊，亦都係史上全球啊最重同埋造價最高嘅建築物嚟添啊！ 係啊，其實咧，大家呢排成日都聽到大白象工程， 我聽咗好多年啦， 聽好多年啦。我諗呢個咧，其中一個經典嘅大白象工程啊，即係我哋香港咧，可能都睇過呢咁嘅例子之後咧，而家發覺哇，原來我哋都差唔多。但喺嗰陣時嚟講咧，呢個真係全世界性咧未試過咁恐怖。我諗如果大家我問兩位啦，講起羅馬尼亞，你會諗起啲咩先？ 羅馬尼亞，梗係諗起吸血殭屍嘅啦。 即係因為咧，曾經寫吸血殭屍嗰位作者咧，就係攞咗羅馬尼亞一啲城堡啊，去做背景嘅。咁、所以啲人咧就成日將佢聯想咗。咁佢亦都攞咧，當年喺奧托曼統治嘅時候，佢哋嘅芙蓉國一個好出名嘅國王啦，佢想打走呢個奧托曼嘅，咁咧就叫 Vlad the Third 呢一個皇帝咧，佢當年咧就係好殘暴嘅，佢會咧用刀去將敵人嘅心臟刮出嚟，咁所以啲人咧就覺得哇嗰、那個人咧咁殘暴啦，而呢一個作者就攞咗去做呢個尼古拉斯白象呢、這個吸血殭屍嘅原型，咁慢慢人就覺得哦原來咧吸血殭屍就係嚟自羅馬尼亞嘅，不過咧唔係一個真實嘅歷史事件嚟嘅，只係攞咗去做借鏡啫。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咧，羅馬尼亞我嘅感覺咧，就真係頭先阿馮傑開頭講，就係、是、呢個大白象工程。我嗰次去呢個首都布加勒斯特咧，都係主要為咗想睇呢一嚿咁大，全世界第二大嘅建築物，只係媲美呢個美國嘅五角大樓。咁所以一定要去睇下啦。 同埋咧，羅馬尼亞呢個布加勒斯特咧，喺當年仲係由佢哋獨裁領袖首西斯古統治嘅呢個時期咧，其實入面發生過好多都可以話幾慘無人道嘅事，即係對於成個城市嘅面貌嚟講慘無人道，對於當地生活嘅人嚟講，亦都真係發生過好嚴重嘅流血事件，亦都係頭先所講啦，嗰個年份正正就係1989年，係啊，咁所以今次喺呢個日子入面揀。俾大家嘅呢一个罗马尼亚嘅首都布加勒斯特咧，当然系有心去插呢个秧噶啦吓。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就介绍多少少关于罗马尼亚呢个国家啦，同埋布加勒斯特呢个城市先。 好啊，不如讲翻远少少啦，即系我哋讲下概括上究竟罗马尼亚啦呢个地区啦。基本上咧，布加勒斯特呢个城市咧，真系叫做成形咧，同埋发展咧，应该就喺奥图曼时代。喺呢個15世紀末期咧，先開始有嘅。咁所以呢個城市咧，唔係一個好新城市。咁當年咧，因為佢都喺呢一個絲路嘅路線上面啦，但係雖然絲路開始已經係尾期啦，咁但係都令佢有少少致富嘅。咁慢慢咧喺嗰個地區咧，有啲羅馬尼亞嘅人士咧，開始有啲獨立嘅聲音啦。去到奧圖曼末期嘅時候咧，開始佢哋覺得要爭取獨立啦。結果咧，19世紀尾咧，佢哋爭取咗獨立。咁喺嗰個時候咧，其實工業革命咧已經傳遍成個世界啦。羅馬尼亞咧。佢哋開始咧都發覺咧要起新建築物，所以當年咧好多奧圖曼喺舊城區嘅建築物咧，佢都拆咗，就改咗啲咧法式建築物。咁點解咧？因為當年咧佢哋覺得巴黎係好犀利噶嘛，佢哋嘅城市設計咧係影響好多城市，佢哋亦覺得咧，喂，我哋可唔可以做到好似巴黎咁犀利咧，起一啲咁靚嘅皇宮式嘅建築物咧？於是咧佢就抄咗咧巴黎一啲折衷主義嘅建築物，係類似一啲咧新古典建築物。喺個城市咧有好多主要嘅公共建築物啦，或者一啲比較靚嘅住宅啦，都係用上呢種建築物嘅。咁所以咧，當年亦都有小巴黎之稱嘅。 係啊，布加勒斯特或者羅馬尼亞喺早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啲比較複雜嘅部分都回應到今晚個命運由自己決定嘅呢個主題。即係我哋話羅馬尼亞呢個地方其實喺黑海有一個少少邊界嘅地方，近世以前咧其實是一個森林為主嘅一個地帶。咁一直咧其實佢係一個西歐邊陲，亦都係一個近東邊。水的地方，即是说是在几个强大的力量的边界的这个位置。喺好耐，譬如羅馬帝國嘅時代開始咧，成日都會講嗰啲盲族人，有一種人叫色類斯人。咁喺羅馬時期係盲族啊，或者奴隸啊，或者攞嚟做嗰啲即係比劍啊，同獅子打交啊嗰類咧，就係揾呢啲色類斯奴隸去做。喺亞歷山大時期嘅其中一啲強嘅傭兵，亦都係色類斯人嚟嘅。所以呢一個亦都係羅馬尼亞人嘅其中一條元祖嘅線索。另外一個就叫達契亞人，都係一啲即係當時會住喺嗰啲地方嘅一啲人，都係一啲混血嘅一啲盲族一啲。 嘅後裔。咁我哋話點解叫羅馬尼亞咧？普遍都係認為咧，羅馬尼亞嘅意思就即係話係屬於羅馬嘅人嘅地方嘅咁嘅意思。咁所以其實佢哋背後其實都隱含咗一個部分嘅，就其實佢哋並非羅馬人咯。即係佢哋好強力咁覺得俾人話佢係屬於羅馬嘅部分，其實因為佢係邊界嘅地方。因為你諗下，如果你核心地方，唔需要討論你係咩身份嘅，咁所以淨係因為邊陲，淨係因為受壓咧，所以先要強調咧個人身份或者自己嘅部分咧。是不能够主宰的。第一，我哋都正话讲到咧，嗰受法国强力嘅影响咧，其实同喺东西宗教大分裂之后，同埋新教开始之后咧，我哋话法国咧，因为要抵抗嗰个宗教革命咧，就已经同奥图曼咧有一个好长期超过三百几年嘅联盟嘅一个状态。咁其实当时成个奥图曼帝国咧，中间都有几次咧，譬如我哋话十八世纪初嘅屈金香时期嘅奥图曼咧，就有一啲好强烈嘅法国嘅影响喺里边。咁所以我哋话，无论系奥图曼自己，譬如土耳其伊斯坦堡，或者系边陲嘅呢啲地方咧，其实都各有受到呢一个所谓天主教同埋伊斯兰帝国嘅独一无二嘅，得佢哋两个系咁 friend 咁多年嘅一个联盟嘅影响。咁所以我哋话最早嘅罗马尼亚有一个所谓嘅今日我哋叫做结合嘅一个地方，唔系散收收好多公国啦，叫做罗马尼亚开始咧，其实受嘅最初嘅影响其实是一个漫长嘅法国影响。但今日系咪已经睇唔到噶啦？ 唔系，今日 都仲有少少。 其实咧，如果你喺翻市中心咧，尤其是旧城区度啦，譬如而家嘅国家博物馆啦、历史博物馆咧，其实就系嗰阵时喺十九世纪尾起嘅邮政局改建成嘅。咁而佢其中有一个咧好出名嘅建筑物咧，叫做罗马尼亚雅典娜神殿啊。一听个名字就知啦，其实佢就系想抄希腊嘅雅典娜神殿嘅模样啦。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圆拱形建筑物。咁前面咧，你都会见到咧希腊式嘅柱廊嘅。咁呢个建筑物咧，都系十九世纪尾起嘅一个表演场地啦。咁今时今日咧，都系喺旧城以北嘅地方保存喺度咯。咁當然啦，呢啲可以保存得嘅建築物咧，就因為喺當年共產時代嘅時候冇受過破壞，所以仍然喺度嘅。咁亦都有部分咧，好值得喺嗰個時代留翻嚟嘅一啲經典建築咧，係之後被拆毀嘅。 係，我哋話講今日嘅建築嘅時候咧，必須要提咧就係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羅馬尼亞嘅一個狀況。我哋話1941年尾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發生，即係世界各地開始真係打起上嚟，歐戰都開始之後咧嘅羅馬尼亞咧，其實係納粹嘅聯盟，即係軸心國嘅一部分嚟。咁而其實喺二次世界大戰其中一個關鍵嘅戰役咧，就係德國嘅喺東線，即係簡單講就德國對蘇聯之間嘅東線嘅南部，我哋叫做南線嘅進攻咧。呢條線裏邊咧，其實德軍咧係攻一個城市叫斯特林格勒，今日已經唔係呢個名啊，係轉咗伏爾加格勒，但係唔重要。嗰個城市喺當時咧係一個 symbol 嘅，即係大家認為打冧斯特林格勒咧就可以打冧斯特林啦。呢個係希特拉嘅其中一個諗法啦。唔好討論點解，但係咧呢個南部嘅城市咧就控制住係蘇聯南部當時嘅一啲嘅油田嘅。咁對於德國嚟講係一個重要嘅戰略目標。而南線嘅羅馬尼亞咧喺呢個位置啊，即係話黑海邊陲，今日嘅烏克蘭下邊少少呢個位置咧，打上當時嘅蘇聯咧，簡直係一個關鍵嘅一個側翼。咁所以咧，德軍嘅機動部隊向上推嘅時候咧，嗰、那個羅馬尼亞側翼咧就喺重要嘅關口咧去進攻。咁呢一場戰鬥咧，斯坦格勒戰役咧，環繞住嘅對羅馬尼亞啦。整個呢一個所謂嘅東歐嘅南部同埋蘇聯以南嘅呢一堆地方咧，係一個毀滅性嘅破壞。無論係布拉斯特啦、斯坦格勒或者好多唔同嘅城市咧，都受到大規模嘅雙方互相嘅轟炸。咁而當時啲轟炸咧係無差別嘅，無差別嘅意思即係話唔係對住軍事目標嚟炸嘅，係對住建築物，所有嘅建築物都係無差別咁大量嘅轟炸。咁而結果就係話德國嘅軍隊喺斯坦格勒冬天嘅時候餓死同埋圍困超過10萬人被俘啦，應該有三分之二咧係凍死或者病死或者截肢啦，而俄罗斯或者苏联相关嘅部队咧，应该系有相同同埋更加严重嘅伤害。咁我哋话呢场战役净系呢一场咧，已经死咗过百万人。而布加勒斯特咧喺呢一场战役里边咧，亦都大规模咁受到伤害。而最后咧，我哋话去到44年嘅时候咧，其实罗马尼亚已经退出咗轴心国，加咗譬如协约国嘅。其实你可以代表住咧，即系罗马尼亚呢个嘅转向或者退出咧，系代表住佢已经完全冇能力再参与呢个欧洲嘅战事。咁你可以谂下嗰个伤害有几咁大。 系嗱，头先卓然咧讲到咧呢个受到盟军大军炸咧，令到成个布加勒斯特好多主要建筑物都破坏咗啦。其实咧喺同一年1944年咧，佢哋都经历一个大地震。 嗯， 所以嗰阵时咧 系 啦，好似好惨咁啦。但系咧，原来历史学家后屘睇翻咧，喺80年代咧，布加勒斯特一个城市嘅规划咧，令到佢嘅破坏咧是嚴重過呢次大地震加埋俾民軍所炸嘅，所破壞嘅地方呢係大約有成七 平方公里啦。 有咩破坏可以破坏得劲过文军轰炸？ 好犀利， 放炸弹都 好犀利啊！咁所以咧喺呢个二战之后咧，罗马尼亚嘅共产党咧推翻咗原有政权，成立咗咧呢个社会主义嘅罗马尼亚共和国啦。 系啊，我哋话咧，即系罗马尼亚受到共产主义咧，其实基本上就系俾 Big Brother 夹住嚟砌嘅，咁佢打赢啊嘛，冇拣噶。咁我哋话成个东欧嘅好多国家都系跟住苏联走啦，一直推到去东德啦。即系简单讲就系边个先占领，然后就喺几个嘅和议度咧，就苏联就话我睇咗个军队都喺度，我就唔会走噶啦。大抵就系咁嘅模式。 同埋咧地理上冇得走，因为佢真系夹住咗喺成个中间位置。即系如果我要咧食到去波兰嗰边，你冇去到东德；食到波兰嗰边咧，你喺罗马尼亚冇可能咧。突然间有一个系喺盟军嗰边拥有嘅， 唔会放过你噶啦。总之就系简单讲 啫。一路咧就系咁样杀咗去东欧，所以亦都系变咗一个共产政权啦。 系啦，嗱喺呢一度咧有一个关键位置要必须要讨论。点解命运系不由选择咧？其实罗马尼亚系好经典嘅例子，因为咧喺1968年咧有一场好年轻、好重要嘅运动喺捷克出现，就系布拉格之春。咁布拉格之春嘅时候，其实代表啲咩咧？就系捷克嘅共产党认为咧应该受当时嘅年轻人所鼓动，去推行一连串嘅改革开放嘅活动，起码可以咩咧？大家跳下舞啦，唱下歌啦，有啲音乐啦，有啲 social 活动，咁就系当时年轻人想要嘅一种生活。咁但系当时嗰种生活咧，喺东欧或者苏联咧，认为咧系一种放荡嘅资本主义生活嚟嘅。咁而呢一次嘅结果咧，就系布拉格咧系被苏联嘅坦克咧直接开入城里边咧，系瓦解咗当时捷克嘅所有嘅共产主义嘅领导，要佢咧归翻入去苏联嘅领导。喺呢次事件里边咧，东欧嘅好多受苏联嘅胁迫之下，或者半应承或者唔应承咧，因为有铁幕，有对边有。所謂民主世界威脅啊嘛，都冇辦法，都出聲咧講話，喂，你咁樣嘅 Big Brother 嘅做法咧係太過分啦，係嘛？你蘇聯你咁樣做係唔啱。而其中一個好強烈咁發出一個信號，希望有更加多指主嘅咧，就係羅馬尼亞當時嘅大阿哥，就係索西斯古，咁就係佢講話要做。咁所以我哋話咧喺五十年代打後，我哋一直以為即係後來變成獨裁者啦。喺早啲嘅索西斯古咧，其實係有一個因為蘇聯嘅強力嘅對於其他國家嘅操控咧，而嘗試有一種獨立自主嘅聲音。咁所以呢一點。点咧都系要喺呢一类型嘅共产主义国家里边咧，必须要鉴别到个分别。 系，索西斯古咧就系1965年上台嘅，当年咧佢都几受民众欢迎嘅。咁点解咧？因为罗马尼亚本身有油田，所以咧佢喺资源上咧唔使过分依靠苏联。喺初期嘅时候咧，佢嗰个资源分配比较好啦。咁佢变咗咧，又真系喺经济自主权之下咧，佢嘅话语权都可以大咗。 嗯。 咁喺早期咧，索西斯古大家都覺得哇，你好多政策都非常之好，大家又有得食啊， 有啲希望， 有啲希望啊。咁但系咧變化咧就係1971年，因為當年咧索西斯古帶埋老婆咧就外訪，咁嗰陣時去東亞地區嘅北韓。咁竟然咧就係成為呢個國家一個好大轉變，你真係估唔到喎！即係去旅行啫，點解搞到咁大件事咧？ 你都估唔到啊！你去得多旅行嘅，對人生有轉變噶嘛？ 係啦，佢又真係有人生對。 不過，我就算你去北韓都唔會做獨裁者。 係唔係？我冇嗰隻領袖嘅思維，因為當年咧。去到平壤啦，喺韓戰之後咧，其實咧北韓嘅發展係非常之好嘅。咁當年咧，其實平壤咧喺共產世界咧，真係一個 model city 嚟嘅。點解咧？佢一個新嘅城市，佢有好多好靚嘅建築物，全部咧都係用白色嘅大理石啦。咁同埋咧喺當時嘅首席古同埋老婆嘅眼中咧，覺得咧哇，所有北韓人咧都帶住阿金日成個章啊，佢全部咧都好規矩啊，大型嘅閱兵啊，啲嘢咧所有 又乖又聽啊， 係啊，所有係東歐見唔到嘅，即係佢一個城市嘅設計，你已經覺得一個好莊嚴，就佢覺得大家咧都好崇拜啊， 真心崇拜 係啦，金日成嘅，咁佢就覺得喂唔係喎，點解我羅馬尼亞咧？嗰、那個城市一嚟咧就冇啲咁勁嘅感覺啦，二嚟咧我唔覺得啲人好愛我喎，於是咧佢就成日都諗啊，我點樣可以令到我個國家係咁樣咧？於是翻到去咧 就走火入魔啦， 係啦，就開始緊咧就係70年代嘅一個好恐怖嘅政策啦，就叫做標準化政策。 呢個係咪就係頭先你所講，比起二戰時期盟軍轟炸呢個城市更加大嘅一個嚴重嘅破壞咧？ 係啊，最大件事啊嘛，咧佢其實有一啲法西斯嘅影子，因為點解咧？因為佢認為咧，羅馬尼亞咧就係一種純種嘅達契亞人。我哋之前都講過，其實羅馬尼亞本身係一個非常多。種族源流嘅一個部分，而近代嘅所謂種族主義其實多少係一種想像嚟嘅，即係我想像曾經有一個種族，咁所有我哋嘅人就係嗰個種族嘅。其實你如果你真係驗血驗 DNA， 你發覺全部都亂曬龍。咁但係佢要求一種種族先係正嘅，其他都有問題。 咁所以佢對喺羅馬尼亞裏邊咧，已經一種巨大嘅恐慌。即係我只要唔係嗰種血咧，我就係一種次等嘅一種人。 同埋呢個，我覺得係當時佢一種嘅即係思想統治啦，即係變咗可以容易去鉛制國民啦。因為喺受威斯古咧統治期間咧，其實開始咧佢用咗好多嘅秘密警察啦，比當時嘅蘇聯更犀利嘅。咁佢喺最高峰時間咧，有五個人之中有一個係秘密警察嚟嘅，即係總有一個監察你喺左緊。所以咧，全民都好驚慌嘅，亦都唔敢去表達自己嘅自由啦。讲翻呢个标准化政策咧，佢嘅破坏性咧唔单止头先我讲话大过去嗰个地震或者民军嘅军炸，因为咧呢一个政策咧系全国嘅。咁当时佢点样谂咧？因为佢觉得咧村庄咧太落后啦，得啲太细村庄咧佢全部铲晒佢。啲中型嗰啲咧你可以 group 埋其他村庄，但我咧就要喺城里面咧整一个核心。那个核心咧未去到今日城嘅平壤嘅规模，但我都起码要有一个咧统治嘅政治建筑物，例如一个人民会堂啦，代表咗我系睇住你成个小镇啦。但系嗰啲咧本身系乡村嚟嘅，结果系点咧？其实好大量嘅乡村咧被夷毁之外咧，一啲可以叫仅存可以保存嗰啲咧，其实本身佢农村原有嘅传统文化都冇咗，因为你个成个城市嗰个脉络都冇咗啊嘛。佢直情将你我市中心我铲晒去，我就要起个新嘅嘢。咁同埋起新嘅建筑物咧，佢系用当年咧一啲共产模式嘅比较闷啲嘅一啲结构主义嘅建筑物啦，咁所以咧系冇咗地方本身有嗰个文化色彩嘅。咁呢个咧其实对于咧罗马尼亚，你唔好话佢传统建筑啦，就对于佢本身文化上啦，一啲传统上咧都做到好大嘅破坏。 嗱，我咁样讲可能会大家会理解啲嘅，即系佢去完睇完几代金仔嘅建筑 嗰阵时一代啫， 佢睇完之后有一个感觉，或者佢要变化系有合理性。咁但系佢个变化咧系以拆毁乡村啊，将乡村人口供去城市，希望建造一啲大啲嘅呢个体系嘅东西去做啲嘢咧，其实系违反咗当时其实罗马尼亚一个非常适合耕作小乡村、小村镇嘅一个经济嘅模式。罗马尼亚本身好强好善於呢啲咁嘅地方本身啊， 系咁當然啦。呢、這、一個標準化政策咧，對於城市最大嘅破壞咧，應該係首都布加勒斯特啦。咁究竟有幾大破壞咧？我等陣再講。 巍峨嘅古城，傾頹嘅奠基，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時間上萬不可信嘅變遷。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跃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 翻到嚟建筑二嘅时间啦，今日咧会同大家讲嘅城市就系罗马尼亚嘅首都布加勒斯特啊。咁头先咧同大家讲过好多佢嘅历史啦，咁由之前嘅一段时间啦，系由鄂图曼帝国所统治嘅一个地区，跟住咧就慢慢咧发展到去效法法国化啦，咁有一个小巴黎嘅称呼啦。咁然之后经过现代化之后咧，咁就经过二次世界大战啦，然后就共产主义嘅政权啦，后来咧仲有一个标准化嘅政策咧，就令到成个布加勒斯特咧有一个可以话系180度嘅转变添。咁我哋嗱逐样嚟啦。咁我哋今日先罗，你去过呢个布加勒斯特嘅时候，入到去其实系咪可以跟翻呢一个嘅足迹，由鄂图曼帝国嘅历史慢慢见到一啲建筑或者城市嘅面貌，行到去依家今时今日咁嘅？ 即系你感觉里边佢一个点样嘅城市？一个土耳其式嘅城市咧，定东欧嘅一个城市，定一个点样嘅？ 好问题喎。 系 咯。其实都要讲一讲咧，喺共产之前咧，成个布加勒斯特嗰个城市设计点嘅。布加勒斯特咧，里面有一条河嘅，咁佢呢条河咧就一条即系都几整齐嘅河嚟嘅。咁佢将个城分咗南北两边啦。咁基本上咧，嗰阵时城嘅中心咧就喺河嘅北边嘅。咁亦都系而家旧城区嘅位置啦。好多人去布加勒斯特咧，感觉上呢个城市唔靓嘅，所以咧就唔系特别中意。其实咧，你观感上真系唔靓嘅。因为咧喺旧城区咧，头先讲过啦，奥图曼时代咧起好多嘅建筑物咧，后期都因为起小巴黎嘅时候拆咗。咁但系咧嗰一只嘅城市脉络嘅唔系好协调咧，就系成个建筑风格你都觉得有唔同啦。但系佢唔系一个 全面性特登去拆咗而起噶嘛，所以佢都系咧经过唔同嘅时间去将啲建筑物换咗，咁嗰个城市脉络咧，你唔会觉得断得咁奇怪嘅。咁当然佢成个整体上你觉得唔系太过协调啦，但系咧始终佢都有佢个旧城嘅风格嘅。 梗系啦，你谂下即系同啲东欧竞争好大噶嘛，你附近啲布拉格啊嗰啲咁嘅城市相比嘅话，你冇翻咁上下靓啊，即系啲人都唔肯嚟啦，即系觉得哇我嘥咁多心机去到欧洲系嘛，睇到诶咁、哎、但系如果我哋去到博格拉斯特咁冇所谓一般嘅，我哋对欧洲嗰种味道好浓嘅。咁佢有啲咩吸引你嘅地方咧？当时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等阵我都会讲啦。我觉得因为呢个城市咧有五分一嘅中心区啊，系嗰阵时边境化过程而破坏咗，所以咧今时今日咧你睇唔到以前个城市个布局系点样嘅。你而家咧只会见到咧寿西斯股喺80年代开始起嘅一条主轴心啦。当年咧佢就将呢个计划叫做 Civic Center。即係公民中心，公民中心呢頭先我都講咗啦，喺每個鄉村或者城鎮都有，其他城市都有發生嘅。但係呢去到布吉勒斯特呢一、這個公民中心呢係更加進一步推至到去極致。咁點解呢？因為喺1977年呢真係好唔好彩啦，布吉勒斯特又嚟一次地震。不過震央就唔喺去市中心，就喺附近嘅一個地區。當地呢都有一啲建築物受到破壞啦。咁呢一個破壞其實唔係真係好嚴重嘅啫，即係總要有啲建築物爛咗，你再去復修就得啦。但係咧嗰陣時，首席師傅就諗啦：，咦，我喺七一年嗰個夢想啊，呢、這個時候不如順便就進行啦。嗱，你呢個地震之後你要重建噶嘛，我幫佢重建多啲，即係去到極致啦，直接將佢成個市中心鏟咗去。本身嗰個市中心咧，我唔要啦，我喺南邊咧起一個更加犀利嘅。 即係呢啲天災人禍，好多時都係一啲，即係你話一啲契機又好，又或者一啲嘅時機，重新去建設成個城市。即係之前芝加哥又試過一次大火，跟住就重新建過曬個城市啦。咁依家一個地震，然後壽西斯股又嚟啦。 係、哎、你錯啦，嗱、嗯、人哋嗰啲咧真係地震或者火災到呢個城市係冇咗，佢梗係唔係冇咗，佢係要本來有嘅城市脈絡同埋建築物全部嘅剷走。 係，我哋話咧，即係喺當時，即係1977年啊，1977年，其實已經去到好近代嘅個時候。我哋話文革10年，其實已經啱啱完結，中間啦，即係有個 struggle 啦，即係叫做基本上都完曬咁滯。咁但係依去到依個咁嘅咁近代嘅時候，你仲搞啲咁嘅嘢係好奇怪嘅。同埋咧，最緊要係當時嘅其實好多其他東歐嘅國家咧，其實都了解到咧自己地方嘅歷史嘅建築物咧係好重要，即係你留低舊翻嘅建築物，而大家同埋對嗰個城市嘅舊嘅市容啊、原本嘅形象嘅保持咧，其實喺去到70-80年代，其實已經大家都好努力咁去進行。咁所以喺依個時候，佢反其道而行咧，如阿孫老師所講係好誇張。即係如果佢譬如佢40年、50年代、60年代咁做，我都仲會覺得係嗰陣時好多大規模嘅東西都係咁運作。但係去到1977年呢啲咁嘅時候仲做咧，其實係好。 就遲咗一步， 同埋真係有啲真係有點傻啦，係咪可以話？ 但係咧，佢嗰陣時嘅成個破壞咧規模真係好犀利。77年大地震之後咧，其實佢好似係一條好大嘅軸心線。如果你睇翻咧舊時嘅布加勒斯特地圖咧，其實基本上咧佢係一個 organic， 係一個好變化多嘅城市規劃嚟。 因為佢有條河喺中間啦，條河有曲折嚇，咁 係啦，所以成個咧係好有動力嘅城市設計啦。咁、但係咧佢要有一條好強大嘅軸心。其實都係想抄巴黎嘅，即係巴黎影響真係好犀利。咁佢覺得強大軸心咧，就好似平壤咁樣啦，兩旁咧就有一啲好標誌性一模一樣倒模嘅建築物，就做做一個 background，一個襯托咧，有一個氣勢喺度。咁呢條大街咧要好闊喎，有120米，同埋咧要兩旁咧種植咗一啲大樹啦，真係咧佢想做到好似香榭麗舍大道一樣啦。咁最緊要咧就係喺佢嘅呢條軸心嘅尾咧，就是、一個好大嘅人民宮。呢、這、一個宮殿咧就係我頭先講啦，全世界最大嘅國會大廈啦。咁要起呢抽咁嘅嘢咧，佢唔係就起個建築物，佢起埋成個軸心啦。呢條軸心咧係長到咧有5公里咁長嘅。咁、所以一路咧係延伸到去城咧，佢嘅由東去到西。咁變咗咧，最後破壞嘅範圍咧。有差唔多接近咧5至7平方公里， 7平方公里嘅概念系几大咧？ 总之就好大啦， 即系仲大过一个油尖旺区啊！ 系啊， 至少所讲就油尖旺区都系6.5平方公里啫。 系啦、啊，咁咧呢度已经系占咗佢成个市中心嘅1/5位置，所以今时今日 拆晒我哋讲嘅呢个位置所有嘅建筑物拆晒， 系铲平晒。 即本身咧，我住喺我屋企都冇咗。咁嗰度當然唔係淨係得民居啦，譬如好多古嘅歷史建築物嘅，包括咧有好多教堂啦，有一啲猶太嘅會堂啦、醫院啦、劇院啦、體育館啦，全部咧嗱，呢一啲建築物咧有部分咧就係嗰陣時小巴黎嘅時代去起啦，亦都有啲咧係之後起嘅。咁係包括唔同時代嘅歷史啊，都可以喺嗰度揾到。咁所以咧，佢呢一個嘅規劃咧。呢、这個成個計劃咧，唔單止咧係話要起一個新肉身咁簡單，其實佢嘅目的咧都係想剷除舊嘅歷史，而去標誌自己新嘅時代咯。 係啊，我哋話巴黎嘅重建計劃，我哋之前都講過，咁啊當時都剷好多樓嘅，咁但係當時主要係內城一啲好殘破嘅一啲民居啊，而當時都即係冇一啲巨大嘅馬路啊，冇啲基礎建設咁去做。咁我哋話香榭麗舍就一邊係羅浮宮啦，另外一邊咧沿住斜坡上就是、海旋門就到頂啦。咁啊唔知布拉斯特有冇整個海旋門喺頂咧？ 佢就有嘅，不過咧 真 係 有， 不過就唔喺呢一個軸心線嗰度，佢、哦、反而咧喺城北嘅地方係後期又起到個海旋門嘅，佢、 哦、 真係會抄 真係有鋪人， 係啊，真係想抄曬成個巴黎。咁但系咧，而家你去到呢个轴心线咧，你又真系觉得咧系好宏大嘅、 嗯。 你会感受到咧，当年咧，我谂布加勒斯塔嘅人真系嬲到七彩，因为咧你一嚟拆晒我屋企啦，有啲人咧甚至系廿四小时之内就叫你搬走噶啦。 惨 局，你同埋咧 点搬啊？即系搬去边先？ 诶，有啲人 安置你， 佢有安置你，但系要廿四小时之内搬走咧，已经好多人咧因为咁而自杀啦，亦都有啲人咧系因为搬迁。唔肯之後咧，俾佢捉咗去坐監啦、 嗯。 或者有啲人咧就係要你負責你俾錢搬遷咯。咁所以咧， 咁樣拆樓啲錢使唔使我俾埋先？ 有啲要嘅，所以咧令到佢哋咧係非常之不滿嘅。因為喺八十年代初咧嘅時候咧，羅馬尼亞經濟突然間係好差嘅。咁、 嗯、 當年咧好多咧佢哋嘅物資咧開始冇啦，大家又要配給啊，已經排隊等麵包㗎啦。啊，你仲拆埋我間屋，咁啊啲人真係好嬲啦。咁同埋咧，有好多譬如都有啲建築師啊，或者啲城市設計師咧，佢都唔敢出聲，因為嗰陣時咧，佢都想話，其實你破壞咗成個城市一個好大嘅部分咧，我哋本身嘅歷史文化啲建築上嘅嘢都冇咗，尤其是有成廿幾間教堂，喂，成幾百年噶咯，拆咗就冇噶咯，見到咁多譬如教堂啊，或者歷史建築物咧被拆毀咧，有啲人真係心痛嘅。其中有一個工程師，佢就諗。唉，我点样可以救到啲教堂咧？ 有得救嘅咩？ 系咯， 佢、就用咗咧好出奇嘅方法，因为当年咧，佢有一日就同啲 friend 讲：，喂，我可唔可以成座搬走啊？ 即系咪好似美利楼咁样去拆件，跟住喺第二个地方砌翻出嚟先？ 系啦，咁佢 friend 话：，哇，你咁样做好多年嘅、哦，我有足够做个记录翻咁样，边得啦？佢、一嚟。今日就話要拆㗎啦，即係俾 order。 美利樓都嘥錢㗎，好大工程㗎，要做啦，重新砌翻出嚟。 其實錢咧個問題咧，時間係最重要咯。咁嗰陣時佢就同啲 friend 喺個 cafe 咧傾下偈，見到，咦？點解有個 waiter 攞住一個托盤上面啲水咧，啲水都唔跌嘅咁樣行，佢就諗有冇可能我係好似啲水咁樣，成個戚起咗，當有個托盤，成座嘢搬走咧？ 喂，講緊一棟建築物， 嗯、 即係譬如一個教堂。你要喺个教堂本身起好喺个地下度， 有地基嘅， 整个托盘喺下面，然后揾啲乜嘢托佢走咧？真系上帝也疯狂，系上帝先托得走。 系啦，你觉得好似好疯狂，结果真系用呢个方法。佢哋咧，佢咧就试验紧咧，就系同寿西师傅讲咗，就话喂，你可唔可以俾机会我哋搬走去教堂？有啲咧其实只系搬几廿米咧就可以保留噶啦，你唔使拆咗佢嘅。咁我就俾你试啦，咁俾你试下咯。咁于是咧，佢就将呢。啲咁嘅教堂咧，佢揾咗廿幾間，佢覺得幾緊要嘅。第一間試嘅時候咧，就係將佢教堂附近啲泥咧，同埋地下泥咧刮走咗之後，然後咧下面咧加一啲混凝土嘅一個好緊要嘅支撐，就變咗好似一個地板咁樣，咁啊變咗成個托盤擺咗度咯。咁之後咧， 本身即係點啊？刮一啲跟住加混凝土落去，定係點樣可以將佢 replace 咗本身啲泥土咧？ 佢刮咗啲泥土之後咧，佢有啲支撐，然後咧再喺下面、再即係佢會加啲混凝土嘅支撐喺度啊，令到慢慢咧就會變咗一個托盤。 嗯， 咁跟住咧佢就加一個軌道，然後咧將個軌道連接到佢想搬去嘅地方，試下咁成座積起之後咧。就放上呢個軌道咧，慢慢去搬過，又真係俾佢做到喎。 點樣積起佢咧？嗰下， 佢就係真係要揾成個積機啦，用機器去積起佢啦。咁呢個工程咧，要一間教堂咧，但係就要揾五個工程師同埋廿幾個工人，然後當然好多機器啦去幫手啦。 咁每日每 得嘅係 得嘅， 喂，咁其實都快喎，廿幾個人啫，即係當然機器有好多啦，廿幾個人可以搬走一間教堂喎。 係啊，咁但係咧每小時只可以移幾米，咁所以就係睇下究竟你要移幾遠咯。咁最初啲人都覺得哇唔得啦，見到第一個之後咧，開始大家都有信心啦。咁結果咧都快快地啦，兩年之內咧佢移走13間教堂，其實都算好快，因為你要記住佢要積起呢樣嘢，要做嗰、那個托板啦，同埋佢要鋪設呢啲路軌咧，因為當年咧，其實咧，羅馬尼亞唔肯入其他嘅物資嘅，咁所以咧，全部呢啲咁嘅軌道咧，要搬完呢間之後咧，要拆去搬第二間，所以全部人好快好快咁樣去救。即使咧93間教堂咧，其實咧仲有23間都係要拆咯。咁所以咧，今時今日你去到布吉勒斯特，你發覺一個好奇怪現象，成個城市咧，你唔會見到一間好大嘅教堂，其實一個好寬闊嘅廣場嘅，所有教堂咧都係匿埋咗喺啲舊城區啊，或者一啲高樓大廈後面嘅。点解呢？就因为当年受差斯古罗达咧，你搬教堂唔好俾我喺条轴心见到，我一定咧要揾啲高过去大厦遮住咗佢。咁所以而家咧喺成个城市咧，你要捐捐下先揾到呢个教堂。 咁但系受差斯古呢一个嘅谂法都几得意，即系佢真系纯粹为咗喺个视觉上见唔到，咁佢就 OK 咯。即系如果佢真系好唔想嗰样嘢存在，喂，我权力咁大，我咪真系叫你拆咗佢咯，我搬都唔俾你搬添啦。 诶，点解咧？因为咧，佢想试一啲嘢。其实最后咧，呢、這、一个工程师发明呢一个搬运嘅工程咧，佢系攞咗 copyright 嘅。 咩？受西斯古攞咗佢个 copyright？ 系啊，佢又将呢样咧 sell 咗其他嘅东欧同埋苏联一啲共产国家咧，就话嗱，你可以用我嘅方法咧，我有专利嘅，用我嘅方法咧去搬屋啦。咁结果咧都系赚到啲钱嘅，同埋呢个工程师都好出名咯。咁所以咧，佢都有少少打到個如意算盤，但係佢又太心急，覺得喂你搬得太慢啦，結果咧都係有廿幾間教堂要拆。 建築二主持：先露、曾卓然、馮傑。 咁我哋最后呢个时间就讲埋咧，成个布加勒斯特入面最大，甚至全球啊最大嘅一个国会建筑啦，就系人民宫。咁亦都可以译做共和国宫啊，或者呢个系个旧名啊，定还是唔同嘅译名啊？议会宫啊，呢啲系 我哋话 旧名嚟嘅。 我哋话呢啲嘅共产国家咧，好兴咧，即系任何呢类型嘅大型建筑物都叫宫嘅，人民宫啊、少年宫啊，总之一嚿嘢咧摆好多嘢噶，俾少年人用就少年宫啦，俾人民用就人民宫。咁但系当然人民。是不是用那個人民宮就未必的，是不是後生仔去少年宮都未必，但是依他們的名字的認定就是這樣。 這個國會大樓呢，其實呢是真的一個整個布加勒斯特最重要的景點來的，因為你今時今日呢可以去那裡參觀，亦都是很多人會想去參觀，想看看他究竟當年有多華麗和多浮誇嘛。這座建築物呢，剛才說的全世界最大的國會建築物，亦都是最重和最貴的，所以每年呢佢都係会冧少少嘅。 冧嘅意思係咩？ 佢会下坠，因为太重啦。好犀利嘅。咁当年呢其实佢都因为咁隆重其事，通常都会发生就係建筑设计比赛啦。咁、有一个29岁女建筑师赢咗。点解佢会赢呢？据闻佢起咗一个最大嘅 model。就吸引咗阿首席顧問，哇咁大夠勁啦，夠 power 啦，咁所以就俾佢贏咗。 因為你話佢唔識睇其他圖㗎嘛， 係 唔識睇模型嘅啫嘛。 咁所以咧呢一個建築師咧就帶700-800個建築師，再另外咧有成20,000個工人，24小時三輪工作咧不斷咁樣去做，由84年開始起到89年咧，嗰五年咧都未起完嘅，只係起咗70%。呢座建築物 89年講緊佢係倒台㗎啦，首席師顧 未起完㗎，當年都只係起咗70%嘅啫，因為當時咧佢好想起喺呢個皇宮嗰度咧，喺個軸線嘅尾啦，可以喺嗰個露台嗰度同大家揮手，同大家講演講，跟住啲人就好感動咁樣喺位嚟聽㗎嘛。咁所以成日都好想夢想呢樣，就鞭策啲人，喂24小時幫我起。咁但係點解又咁慢呢？因為佢成日改嘢，一去到落去咧，覺得哎呀唔係嗰樣嘢喎。同埋咧，成座大廈咧，佢嘅所有材料咧，佢都規定唔可以係入口嘅，一定係本地做自己做嘅。咁所以咧更加加咗個難度喺度啦。呢一座建築物咧，外牆啊，全部都係用白色嘅雲石鋪裝啦，因為佢覺得咁樣先係純白，同埋咁樣先顯出佢嗰個 power。咁咧就係用呢個新古典形式去設計嘅。仲有咧，裡面咧其實全部好多牆咧都用雲石。 又好多地毡啦，有水晶灯啦，结果又搞到好重啦。 其实有冇咁多陨石咧？即系陨石系点样制造出？ 咁所以系啊， 佢有咁多陨石 喺国内要揾一啲咁嘅石矿咧，都系好困难咯。所以成件事咧系好复杂嘅。 我记得咧，卡文当时有句金句，我问佢：，哇，呢啲咁样嘅材料怎样整一座楼，整唔整到噶？咁卡文嗰阵时讲嘅一句就话：，睇你有几多钱啦，你有钱咪做得到咯。咁所以你可想而知，佢消费。几多嘅资源先可以整到啲咁夸张嘅东西？ 嗱，呢个都系劳民伤财嘅一部分啦。 梗系不得了啦！ 嗱，呢座大厦咧有十二层楼高，即系成个蛋糕咁样嘅。底下底下嗰几层咧就系嗰啲主要嘅房啦，譬如一啲 meeting room 啊嗰啲啦。上面咧嗰九层咧其实都系 office 嚟嘅。咁但系咧最紧要咧，嗰阵时我记得去参观嗰阵时个导赏员同我讲咧，呢座嘢系一个冰山嚟嘅，因为底咧有八层系地牢嚟。你見到， 所以佢唔怕沉嘅， 即係上面十二層，下面八層， 係啦，八層已經係好複雜點起啦。仲要咧最底一層咧，佢可以防呢個核爆嘅，因為咧首先嗰陣時成日好驚咧，哇！如果有人打進嚟，我點咧？佢仲要咧喺底下咧有好多房，佢要所有政府官員都嚟同我開會，同埋居民咧佢想起一條鐵路咧係駁去機場或者駁地鐵，咁但係呢個咧最尾都係做唔到嘅。咁、所以咧，嗰个豪华同埋嗰个装备咧嘅复杂程度咧，系冇可能咁快起到嘅。结果咧，去到1989年嘅时候咧，呢一座宫殿咧，其实都未完工嘅，就系、是、因为咧发生咗咧喺12月嘅时候咧呢、這个革命事件。今时今日咧，其实如果你入去呢、這、一个宫殿咧，你可以睇嘅。咁但系咧，譬如我去一个钟咧，佢会有一个导赏团啦。你只要行到5% 嘅房嘅啫，因为咧嗱，佢有1100间房，其实咧。只有400間咧係完成咗裝修同埋用嘅啫，咁你行到咧5% 咧，其實咧即係大約你行到係10間房 啫 嘅啫，十幾間房嘅啫，咁所以咧唔係好多嘅，但係咧佢係俾你去到咧嗰陣時首席師傅好想去嗰個露台，佢去唔到，我就去到咧，直接咧就望到咧成個聯合大道，即係嗰個 access 咧。嘅景致嘅，真係好震撼嘅。 係啊，大家如果想感受少少嗰種震撼啊，梗係要上翻去我哋嘅網站啦 ，rthk.hk。咁啊 ，Sino 咧亦都將佢呢種震撼咧用相機拍攝咗，咁啊俾大家亦都可以睇一睇嘅。壽西斯古就冇呢個緣分可以做到呢樣嘢啦，咁 Sino 可以。 係，咁當年其實有一個好出名嘅，咁Michael Jackson 都喺嗰度出現過嘅。咁所以咧，反而咧佢哋係 proud 呢樣嘢。咁去到1989年12月咧，情況就突變啦。因为当年咧，其实东欧已经开始咧变天啦，罗马尼亚咧已经系冇嘢食啦，啲人个个咧都喺度咧上街示威，佢咧就喺度同首席师傅讲：，喂，你快落台啦！但系首席师傅唔知，佢觉得自己仲系好受欢迎，于是咧佢竟然够胆咧喺当年咧嘅共产党总部嘅露头出嚟同大家讲咧：，大家唔使急，我会改嘅，你俾时间我啦。咁啲人梗系叫你：，喂，你快走啦！佢仲唔知道死嘅。於是咧，好多人咧聚集咗咧喺本身嘅市中心，就係大學廣場嗰度。咁當然，大學廣場附近好多大學資源咧，亦都好多大學生啦。咁當年好多大學生咧，就真係手拖住手咧，就喺嗰個大街度咧做咗人鏈。咁喺12月21日嘅時候咧，壽西斯古咧見到呢啲咁多大學生喺市面搞事，就話：喂，同軍方講，我唔想見到呢啲人，唔該你幫我清場。所以嗰晚咧，佢就有坦克啦，亦都有好多軍人咧就射殺。嗰度嘅學生，咁據聞咧，學生嘅死傷人數咧係超過1000嘅，但系咧就當然呢啲唔會有官方數字啦，亦都有學生俾坦克鏟過而死咗啦。呢啲事件咧真係好似曾相識啊，係嘛？ 係咯，今日呢個日子都好有，好相似啲。 我哋話喺呢件事直接。即係話佢係盲目咧，就因為其實東德嘅柏林圍牆喺同年嘅9月、10月嘅時候正式就失去功能，即係未拆就一段時間啦。咁但係可以跨過去就係9月度。咁其實當時其實所謂嘅鐵幕已經隔開咗，其實兩邊嘅人嘅已經自由走動。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羅馬尼亞佢個體制咧，其實已經不足以維持，咁所以佢根本冇可能可以如佢所諗啊，仲起個大嘅樓，原來喺度受萬民歡呼，冇唔係嗰回事嘅。80年代末已經唔係咁嘅氣氛，咁可能只能講過呢一種形式。嘅獨裁管治喺歐洲其實係冇出路可以行到。 係咁，但係咧，我覺得羅馬尼亞都幾好彩嘅，即係經過呢個鎮壓之後咧，竟然係 call 到更加多嘅市民出嚟，即係好多人發覺，喂，我個仔琴晚死咗，所以咧好更加多市民咧上街示威。咁佢哋到12月22日咧，首席師傅先至突然間覺醒，發覺控制唔到場面，佢想搭直升機走嘅時候咧，就俾當時嘅軍隊咧，因為咧佢哋都叛變啦，就將佢捉住咗。咁而喺聖誕節嗰日咧，喺郊區嘅地方咧，將佢兩公婆咧就射殺咗。 而好特別咧，佢哋呢個成日片段咧之後咧都有擺上去電視嗰度做， 嗯， 就唔係直播。不過咧，啲人咧係見到首席師姑死咧，當然就好開心啦。係 啊，當時我哋都喺新聞度睇到，電視都有播，我哋都當時都有睇到。 係啊，呢個係一個好奇怪嘅一個舉動，即係所有共產主義倒台咧嘅領導人咧，我諗冇一個首席師姑下場咧去得咁震撼咯。咁而家啦，其實咧，羅馬尼亞咧已經過咗呢一段悲慘歷史啦，都接近差唔多30年啦。咁我當年咧，譬如去到嘅時候咧，問下當地嘅學生啊，或者啲人民啊，點樣睇而家個政權啦、啊？我記得嗰陣時咧，我都有跟啲當地嘅團咧去睇下呢個城市，佢帶翻我去睇，譬如頭先講嘅12月21號廣場啦，即係大學廣場啦。咁佢都會講話，當年咧啲人係點樣手握住手啊，好多淒慘嘅場面啊。而家你喺咧嗰個廣場附近咧，都見到有一個紀念碑啊，去紀念呢班學生嘅。咁所以咧，而家你去到布加勒斯咧嘅市中心咧，其實咧有好多咧當年嘅革命留翻嚟嘅痕跡都可以見到。 咁啱啱講嘅呢一個人民宮咧，咁89年就受西斯古倒台啦，但係嗰陣佢就仲未起好噶嘛。 係 嗱，嗰陣大家民怨咁沸騰啦，係咪應該立即將所有呢啲嘅建築物拆曬佢？咁以宣泄佢哋人民嘅心頭之恨咁先啱咧？ 其實佢哋都好掙扎嘅，因為咧呢一個咁大嘅工程咧，某程度上咧真係代表佢一個好慘嘅時代噶嘛，大家最窮嘅時候起啲咁嘅嘢，真係玩咩？咁所以佢哋都討論過可唔可拆嘅。咁、但係咧，有都幾大部分覺得咧，呢個其實係佢哋歷史一部分。係，雖然佢破壞咗佢某一段歷史，但係亦都係代表另一段叫做大家要去引以為鑑嘅歷史。所以咧後期咧，佢哋咧覺得呢個人民宮只係70%完成啦，仲有好多錢要擺落去咧，都決定繼續起嘅。咁、所以咧今時今日咧呢、這個咧。反而係變咗佢嘅 icon 啦。講真，去親布加勒斯，大家諗起呢一座嘢，咁佢哋係唔會好唔中意呢座嘢，即係佢覺得係有兩面嘅，即係歷史咧係兩面教訓嚟嘅嘛。當然佢哋喺獨裁時代係好唔開心啦，但係咧大家會見到呢一個時代咧，又會諗翻起係我哋唔可以走翻嗰陣時回頭路。所以羅馬尼亞咧喺東歐咧近年嘅民主進程咧，我覺得比佢周邊國家真係好啲嘅。我譬如我問當地嗰啲後生人士啦，通常好多東歐國家啲人咧都會走去西歐嗰度發展嘅，但係佢哋要發覺咧，近年咧好多西歐嘅太貴咧，都去翻東歐嗰度去設一啲 office 啦。布加勒斯係其中一個基地，佢哋反而覺得對自己國家更加未來有信心咯。所以咧，我覺得一個城市雖然咧某一段嘅歷史咧係非常之唔愉快啦，但係留翻喺度咧，其實對於當地嘅人咧，其實都有一個好大嘅一個作用喺度嘅。 嗯，所以歷史係值得大家去保留嘅，就算係悲慘嘅歷史，或者係幾咁大家唔想再見到嘅歷史，無論係從一個咩嘅角度去睇啦，咁但係認識歷史係絕對可以幫到我哋以後嘅路點樣可以向住一個好嘅方向走落去嘅。咁今日咧，我哋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大家咧听完我哋今集之后咧，都若果可以听到一个极权统治嘅统治者底下咧嘅布加勒斯特经过一个点样嘅大嘅改变啦。无论系城市嘅面貌方面有几多嘅损耗啦，又或者人命生活方面有几大嘅损失啦。当然啦，我哋都希望啊，人嘅生活啊，或者系政治嘅制度都可以向住一个好嘅方向继续走落去啦。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下一个星期一晚的9点钟啊，建筑意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建筑意主持先露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